失去感觉，算了就算了，结果别去管它，爱了就爱了，别再自我惩罚， 我依然会在这里等着，等你爱我。

坏都在，你为何离开？可惜永远没有。

熟悉的笑容，说到爱就算是爱似懂非懂的情感 out of love。 说爸爸想念着我，那句我爱你虽然难开口，我想现在就说，生命太多遗憾，每一分每一秒我都会紧握，说到爱到你需要我陪着你来听Love, sing it out of love, love, love. Sing it out of love, love, love. Oh, sing it out of love, love, 来自于蔡健雅。说到爱，爱真的是一个很难说的事情。喜欢一个人本是作践自己的行为，找个人作伴是各取所需，哪有那么伟大。所以最经不起时光这个自由基氧化的不是皮肤，而是情话。蔡健雅的声音沙沙的，像夏天可口的翻沙西瓜，从她的嘴里说出来的爱或者情话，在这首歌里似乎显得没那么复杂了。可是真正的爱如果有那么容易，恐怕就不会总有人伤神伤感了吧。这里是969都市夜归人，听到品冠的歌曲《有你的地方》。 是在等你回信，即使两三行曾说的理想，我也还在闯。多希望你的离开是虚惊一场，我不敢承认这有多彷徨。你的微笑曾摇晃我所有倔强，我想走出那过往，可是疗伤让我更受伤。有关你的地方我不愿回想，那些约定忘了吧，寂寞却像天上月光，黑夜以后更能看见形状。有关你的地方都让我忧伤，对你而言也是吗？你爱的歌我还在唱，那你有吗想念我的地方？

就像你伤的心不是沉默，也不是谁的错，谎言再多，基于你还爱我。美丽的泡沫， 最新的服务系统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极致的收听体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给你超多期待，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 停停停，你在说什么呀？ 经典969，让你的耳朵不疲惫，全天都是好声音。怎么样，约吗？ 那必须的，约约约。 关上车门，一键启动大轮出发。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你的贴心的副驾969车舞飞扬。 点烟器是汽车必不可少的配置，它是为了方便司机和乘客在车上过把烟瘾。不过现在的人越来越注重身体健康了，在车上抽烟的人也变得越来越少，也就很少有人用点烟器来点烟了。在科技飞速发展的当下，点烟器也被赋予了新的功能，比如手机充电器、车载 MP3、行车记录仪的电源。点烟器给车主提供了很大的便利，虽然非常的实用，但毕竟是汽车电器方面，涉及到线路有可能会引发安全问题。使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不能盲目使用，相关注意事项一定要先了解清楚。有些车主把用电设备插入点烟器电源插口后就再也不管了，这样长时间使用不仅会烧掉里面的线，还有可能会造成卡簧的松动，导致按下点烟器后不能卡死，也再不能为电热片加热了。如果长时间要用点烟器，需要发动汽车引擎增强电力， 这样汽车电瓶电力会因消耗而导致电瓶电压过低，难以启动车辆。很多车主为了方便，都会将点烟器插座上配电源分配器或逆变器，可以将一个接口分配成多个接口，这样虽然很方便，但是要提醒车主是不要用大功率设备或者同时使用多个车载用电设备，以免出现负荷过大，引发烧断保险丝或烧焦点烟器等。车主要时刻注意点烟器是否被塞进异物，以免弄坏汽车点烟器。如果车辆有点烟器的保护盖，要及时的盖上。有些高级车辆后备箱也有备用的点烟器接口，也要留意是否有异物进入。经典969车舞飞扬，我是亚威。点烟器虽然看着是小物件，但若使用上存在误区的话，无论是对车主的安全还是对点烟器本身而言都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出现异样时及时检查很重要。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美丽，虽然你从来不曾对我着迷，我总是微笑地看着你，我的情意总是轻易就洋溢眼底。我曾经想过在寂寞的夜里，你终于在意在我的房间里，你闭上眼睛亲吻了我，不说一句，紧紧抱我在你的怀里。我是爱你的，我爱你到底，生平第一次我放下矜持，任凭自己幻想一切关于我和你。你是爱我的，你爱我到底，生平第一次我放下矜持，相信自己真的可以深深去爱你。